欢迎收听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今天的第一首旋律是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当中的插曲《重返诺曼底》，由配乐大师约翰·威廉姆斯谱写，获得了1999年奥斯卡最佳电影音乐奖的提名。这是一部经典的励志电影。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两首歌来自电影《黑鹰坠落》，这是一部描写联合国维和部队在索马里执行任务的故事，以真实的故事为背景，是一部令所有观众都震惊的战争片。汉斯季默给这部电影谱写配乐，这是一部充满世界音乐的故事片。接下来的两首曲子分别是非洲部落的原始吟唱，以及索马里摩加迪沙当地的布鲁斯。 说到和军人有关的电影呢，有一部法国的爱情电影叫做《沉静如海》，非常经典，讲述了一位法国老绅士与他的孙女和一个借住在他们家中的德国军官之间的温情脉脉的故事。电影当中原声插曲用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下面一首《圣母颂》就是其中之一。 заре, ты ходил по росе утром ранним. Ветер странствий сбивал тебя с ног. Был как солнце чужой, когда ранен, и не знал всех значений дорог, и не знал, что путь так далек. А дорога вела от порога, шелковистой была, а порою была словно зверь. И ломалась и гнулась дорога, и кричала мне эхо, не верь. Тишину ты эту не верь. 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 тихие, бинтами туманов покрытые, озера багрянцем горят. 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 тихие, как яблони соком налитые, и солнце, как в лапах шмеля. Ты знал, нелегко пробираться в тумане. Чуть оступишься, и можно упасть. Нужно верить, любить, жить по правде, чтоб любила любимая, чтоб она тебя дождалась. Ничего не смотри в этой жизни, это сердце все есть у тебя. Озарит твою верность отчизне это утренняя заря, ведь на то она и заря. 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 тихие, бинтами дома покрытые, озера багрянцем горят. 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 тихие, как яблони соком налитые, и солнце, как лапа шмеля.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俄语歌曲有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名字，叫做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首曲子呢，明显不是1972年那部同名电影当中的插曲，而是2015年版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当中的片尾曲。两版电影最大的不同在于对故事的叙述，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卡秋莎可以说是人人都能唱上那么几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电影当中的插曲卡秋莎。 Расцветали яблони и груши, поплыли туманы над рекой.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Катюша,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д крутой. Ходила, песню заводила про степного сизого орла, про того, которого любила, про того, чьи письма берегла. Ой, ты песня, песенка девичья, ты лети за ясным солнцем вслед, и бойцу на дальнем пограничье от Катюши передай привет. Пусть он вспомнит девушку простую, как она поет. Пусть он землю бережет родную, а любовь Катюша сбережет. Пусть он землю бережет родную, а любовь Катюша сбережет. Расцветали яблони и груши, поплыли туманы над рекой. Выходи на берег, Катюша,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д крутой.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Катюша,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д крутой. 终于明白，爱我 love you， 千金不换。

这部影片呢，改编自曾经是奥运会长跑运动员的路易·赞贝里尼的真实故事，浓缩了他从街头顽童到奥运会选手，以及呢二战期间个人的跌宕起伏的经历。97岁的路易亲自出镜讲解。接下来这部电影，即便你没看过，也应该听说过这个名字。这就是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壮志凌云》，讲述了美国海军飞行员麦德林以自己老飞行员父亲为偶像，几经沉沦，终于奋起，最终呢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飞行员的故事。影片当中的插曲《没有你，我无法呼吸》是1987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获得者。 上面这首旋律是国产电影《战狼2》的片头曲，由美国音乐人乔瑟夫·崔帕尼斯制作。这部电影上映至今呢，收获了57亿的票房，是目前华语电影票房最高的一部。这个系列讲述了中国特种兵冷锋的故事，主演吴京也献唱了主题曲《风去云不回》。 那名干杯，云飞向天，子弹穿过狼烟，午后的泪在耳朵边吻着我的脸，流浪一年，死生一线，所有思念，我恨时间又强又偏，他夺取这一生最爱的纪念。风去了，云也没回，梦想也看不见，人去了，心也没回，爱与战火一样不堪又可怜，故去了，天也没回，在等我一天。

片无际无穷，乌云将盲人追梦。All eyes ahead， 背影总在最最前面，不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我。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用分类，我的天真难改变。汗水蒸发在昨天，我的今天都为了更强的明天。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我。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如联手，让世界动起来。Oh。